历史中国， 声音里的严肃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 精华液中西医结合，皮肤变异软，0106-5858-5858-5858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现在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，今天上午本市部分地区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，下午本市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，雨量分布不均，局地短时雨强较大，请大家注意防范。建议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风险较大的山区游玩，远离河道、桥涵等低洼地带，以免发生危险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中午因有分散性雷阵雨，东南风2-3级，气温27-29度，降水量0-0.9毫米，相对湿度90%。今天下午因有分散性雷阵雨，偏东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9度，最小相对湿度6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小矬子徐芳和朱深两个人遇上了南汉王陈友谅。朱深刚出世，对陈友谅的事稍微有点耳闻，不像徐芳的印象那么深。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，徐芳就要玩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就见陈友谅笑了，哈哈哈哈，徐将军不要误会，你认为的我对你们皇上不利吗？我自己不必解释，让你们皇上自己说，请吧。说到这儿，就见朱元璋迈步从树林走出来了。徐芳，不要误会，我跟我王兄已然和好了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不要动手。徐芳和朱深这才停声站住，各收兵器，没有伸手。一看朱元璋挺好挺好的，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呢？在前文书咱讲过，南汉王陈友谅兵败九江口，伤兵损将，地盘也叫朱元璋给占了。后来陈友谅自求一死不求一活，朱元璋没那么做，高抬贵手把他恩放了。陈友谅这个人比较有良心，临离开波阳的时候咬牙切齿，把朱元璋恨得要命，非要报仇不可。等回到原籍故土，长时期自己这么一考虑，说朱元璋这个人也不错呀。你看过去瞧不起他， 什么放小牛的，卖酸梅的。现在这么一看，朱元璋称得起是当世的豪杰。就凭着他渔樵兵变，走马取襄阳，又得过滁州，不到几年的功夫统一南七省。要不是英雄，能有这么大的本领吗？不服人不行啊。陈友谅唉声叹气，算服了朱元璋。另外他也想到刘伯温、徐达这些人为的是什么呢？北赶大员，这是老百姓的心意啊，谁都乐意，自己没做到还不允许人家做吗？陈友谅扪心自问，感到十分惭愧，就有意跟朱元璋和好。但是呢，落得现在这个地步，一无兵，二无有将，拿什么资本跟人家联合呀？所以陈友谅唉声叹气，一筹莫展。但是就在家乡待着的时候也不安定，找他的人是不少啊。有的想借助他的名誉，有的想借助他的韬亮。要说陈友谅晃晃膀子再拉出一支军马，不是办不到，但是陈友谅心灰意冷，不愿意那么办了。他认为世上的人多数都是乌合之众，年岁一年比一年大了，干脆退归林泉，忍了就得了。但是世界上的事儿巧合很多，这一次朱元璋兵发黄河岸，在黄阳关又遇上事儿，被陈友谅知道了。因为陈友谅在家里待着没事，每天练习武艺，别看老了，功夫比当初强得多。他正练功夫的时候，路过黄阳关，遇上此事，这才把朱元璋给救出来。在救朱元璋的路上，他就跟朱元璋解释：哎呀，洪武万岁一听颇受感动，觉着陈友谅这个人确实不错。陈友谅还说呢，说年轻的人其盛不顾家，他们光顾自己忙活自己了，一旦出个万一怎么办呢？我这才把你救出来。朱元璋千恩万谢，正赶上朱深和小矬子徐芳追来，经过这么一解释，众人恍然大悟，言归于好。在这时候，常茂、花茂、丁世英、朱母英全都赶到了，一瞅皇上没事，大家放心。又看着陈友谅，小弟兄都急眼了，各抄兵刃，刚要动手，朱元璋过来给拦住，说明经过。哦，众人这才清楚，纷纷过来向陈友谅道谢。陈友谅说：这样吧，离我家不远，屈尊各位的大驾，到这儿喝碗水吧。朱元璋当然是满口称应，带领众人到陈友谅家里头。老陈家上上下下对来的这些客人热情招待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话归正题。陈友谅就问说：洪武万岁金身大驾，清离大营，这上什么地方去呢？朱元璋口打嗨声，就把四宝将托金龙在黄河岸设摆金龙交尾阵，打赌击掌百日破阵。现在去请两位高人，叫罗红、罗爵。没想到半道出了这么个事儿。 陈友谅点点头，哦，请罗红罗爵，这两个人我认识。朱元璋大喜，汪兄，你能给帮帮忙？哎呀，陈友谅拨了拨了脑袋，万岁啊，我不是不管，这罗氏弟兄啊，性情十分古怪。你看他们住的三泉山离我这儿并不甚远，我们两家很少接触。据我所知，这罗红罗爵自扫门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，就跟乡里乡亲都很少走动。这玩意儿这忙恐怕我帮不上，不过呢，要叫我做一只眼给领领道，这还可以。大家话说一定，休息了片刻，于次日这才起身。等来到三泉山，柴有亮在头前引路，用手一指这门口，就是这儿。朱元璋事先带了不少的礼物，命人过去砸门，时间不大，出这个家院，这家院出来看看，怎么来这么多人？哎，找谁呀？陈友谅满面陪笑，在下姓陈，我叫陈友谅，看见没？这位是洪武万岁朱元璋，这都是明营的大将，特来拜望你家主人，烦劳你给送个信儿吧。哦哦，稍等片刻，我这就去。这家院把门关上，到里送信儿去了。时间不大，就听见院中响起脚步的声音，把门开开，自扭光子当当当当当，院门开放。众人闪目往里头一看呢，都好悬没乐出来。什么原因？一瞅这一对老头长得可太特殊了。上春手这一位，头大如斗，身高不满四尺，跟个磨盘成精一样，奔了头，窝口眼儿，鹰钩鼻子，菱角嘴，下面长着一部山羊胡，一对黄眼珠子滴溜溜乱转，锃明刷亮。下垂手这位跟的也相差不多，也是一缕山羊胡，不过眼珠子发红。这要黑天呢，遇上这哥俩得吓趴下。你别看长得其貌不扬，但是身前身后都有百步的威风，似乎带着渗人毛。明眼人知道，这两位一定是武林高手。陈友谅一看，来的正是罗红罗爵，不敢怠慢，往前紧走两步，躬身施礼。二位老英雄，在下来的鲁莽，恕罪恕罪。陈友谅这厢礼过去了。罗红和罗局这么一看，认识陈友谅。你看平常虽然很少接触，低头不见抬头见呢。老哥俩赶紧躬身施礼。欢迎欢迎，王爷免礼平身，你这样做要折杀我们的阳寿。哈哈，哎，这都是谁？我给你介绍介绍。头一个介绍朱元璋。这俩老头一听就是一愣，赶紧过来要磕头，被朱元璋给拦住了，携手揽腕进了大厅。朱元璋知道 这哥俩性情古怪，带着这么多的人七言八语的把事儿弄糟了呢。特别是对长茂不放心，让他们在院儿等着，他跟陈友谅两个人进这屋。等分宾主落座之后，仆人献茶，罗红就问：万岁，陈王爷，大驾金身光临寒舍，大概是有事儿吧。哎，朱元璋口打海上，老英雄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朕来求你们二位来了。哦，好，万岁，您是一国的君主，富有四海，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我是普通的百姓，还有求我的地方。哎，老英雄言之差矣，人各有所长啊。我听说二位对阵法精通，这次我为了难了，要破金龙交尾阵，但是对这座阵心里头一点数都没有。我家元帅和军师久慕二位老英雄的大名，特此呢让我来一趟，聘请二位老英雄出山，不知意下如何。来人，礼物呈上。就这八样礼，那太贵重了，其中有一只金如意，光黄金就花掉100多两了，那是做工十分精细。另外还有一对翡翠鸳鸯镯，还有福禄寿三星人，哎，咱就这么说，绫罗绸缎，各种珠宝，要真算的一块，价值万万金呢。为了请人家帮忙嘛，拎两包槽子糕就想叫人出头，那能行吗？但是罗氏弟兄连眨眉眼都没眨呢，看了一下，万岁，哎呀，您想错了，我们要有那么大的能耐，能在山里头受穷吗？您别听谣言，慢说对阵上我们没有研究，对武术上也是外行啊，您投错了门了。不是我们不识尊敬，这贵重礼物我们不敢收，请您另请旁人。给朱元璋来个烧鸡大窝脖，朱元璋一看这怎么办呢？就得厚着点脸皮哀求人家呗。老英雄，我见的多了，都是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呐。你们二位要没有本领，烟和连营的人都知道呢，我们军师大帅能说瞎话吗？本地人能骗我吗？二位啊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鱼情看水情，我们都是中国人呐，都想北赶大元一统天下。两位老英雄有惊天伟地之才，不肯用于国家，空老于林泉之下，岂不可惜了？朕这厢有礼了，无论如何二位帮忙才是。这陈友谅帮着朱元璋一唱一擂，也紧说好的。这罗红罗爵真有点古怪，你就怎么说他们两个人不动心，到了后来他们还嫌烦了，站 荡起身来，把脸往下一沉。陈王爷，陛下，我希望你们免开尊口，不行就是不行，不能出头就是不能出头。来人，送客。什么叫送客？往外硬撵呢，这是。罗氏弟兄一甩袖子走了，把陈友谅给蹲这儿了。朱元璋脸面也通红了。这时候过来几个家院，我们主人有话，二位请吧。不但把人给撵出来，把礼物也给扔出来。长茂、徐芳、朱永杰、丁世英、花茂、朱穆英这些人正等着呢。一看皇上出来那个样子，脸红脖子粗，就知道失败了。长茂呢，这家嘴快，往前走了两步，来到皇上的面前。我说怎么样，让人家给顶出来了，是怎么的？朱元璋告诉你，说人家不愿意出头，长茂的火腾就上来，把雌雄眼一翻，真他娘的给脸不要脸呢、啊！不就是会破点阵吗？我们皇上亲自来请，要有帽太爷和众位英雄，这是往他脸上贴金，真是给脸不要脸呐、啊！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。众位，他不是不识抬举吗？扒他的房子，抄他的家。小磕巴嘴朱穆英一听，我赞成，茂说的对，这种人呢，就得给他个颜色看一看。徐芳也气坏了，嘣嘣直蹦，抄他的家，点他的房子，扒他的窗户。陈友谅一看，有这么请人的吗？人家就真不出头，也不至于引出这么些麻烦来。别，他劝了这个劝那个，最后跟朱元璋商议，大概他们罗氏弟兄有难言之处，要不也不能这么不懂人情。你看当时他拒绝了，往后背不住回过味儿的那个时候，咱们从长计议，干脆就给他来个蘑菇，磨来磨去，哎，他就能出头了。朱元璋点头也同意，费了这么大劲能白来吗？你不撵我吗？我还不走，跟我二哥胡大海学的，摆个肉头阵。大伙呼噜呼噜又回了屋了，拉把椅子往这一坐，不走了，让南汉王陈友谅到后屋再请罗氏弟兄。陈友谅一想啊，人家朱元璋对我不错呀，当年饶过我的命，现在有求于我，不管怎么的，这事我得给办到了。你们罗氏弟兄不是古怪吗？今儿个我也古怪古怪，叫你们看看。往常的时候都是人有脸树有皮，有个抹不开，真要把这脸皮不要了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常言不有那么句话吗？脸皮薄吃不着，脸皮厚吃个够。今天我把大长脸一嘟了，我就给你蘑菇起来看。想到这儿，南汉王陈友谅奔后屋去了。他走了，朱元璋领人在这等着，心如火烧啊，左等也不出来，右等也不露面。众人正在着急的时候，